萨南无达耶地藏王菩萨南无达耶地藏王菩萨南无达耶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高丽天宫神通平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道里为目说法而是十万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无咒实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调护刚强众生诸苦妖化各千世闻讯是真实是如来含笑黄百千万亿大光明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因大智慧光明大波罗光明因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因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因大赞叹光明黄如是等不可说光明因已由此种种微妙之所谓檀波罗蜜是波罗蜜因禅地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因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因慈悲因悉数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十字佛因大慈智佛因力因大因力因出入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沙婆世界及他幻国有无量一天龙鬼以及大道立天所谓十天王天道立天虚炎魔多帅陀天化罗天他化自在幻众天幻福天大幻天少光无量光天光明少尽天无量尽天边尽天护生无碍天光国无相天无幻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所究竟天摩悉娑罗天乃至回向回回向处一切天中龙中鬼神等悉来集会护佑他幻国居萨婆世界海神将和神书神三神地传诸神庙家神诸神一神空神天神阴司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护佑他幻国土居萨婆世界诸大鬼所谓欧姆鬼胆血鬼王胆精气鬼胆太乱鬼王心病鬼王受度鬼慈心鬼王狐狸鬼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而是释迦牟尼高闻是十力化王之菩萨摩诃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道道立天主如此是佛闻此世利不佛是真如意我身利亲戚彻度不能够不高闻此世无以火焰观故又不仅是此皆是地藏菩萨救焰界一度当度为度一成就当成就为成闻是十力佛佛是真无以过去就修善根真无爱之闻佛说即当心所消过生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随问如来称是子彼化以佛说是顶首为面心方为厌世光 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者何行利佛阿难成就不是一时佛告闻世时毗卢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稻麻之为三世为尘一物一时则一恒一恒何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界一界之内所即成尽从为界地藏菩萨真实地果为已千倍多以上以佛光地藏菩萨在上彼至佛地闻是时利持菩萨为生死不可思议多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闻是菩萨名佛赞叹佛赞礼佛称名佛功乃至才华苦禄殊气心十人当多百万生一三世三永不堕大闻是时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以过其久言不可舍不可舍解成为大藏者知是时有佛号是知昏心即诸万行如是藏作是见佛相好千夫庄严言问彼作何恒言而得此是时知昏心即诸万行如高藏者正义正此身当即就言度一切受苦众生闻是时利是藏者应化言言我今今未来即不可及为是最苦六道中广受方便精灵邪而我自身方正佛道一世一毗佛见利是大于今百千万那有他不可舍解三位菩萨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世世有好业皆化定自在王如来毗婆娑弥十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化之中有一婆罗门十护身后众受亲亲诸作我诸天为其母心邪常清善时时生利光受皇前有其母临圣真见而持你为前圣心不救民众浑身多在无间地是婆罗门你祖母在此不信因果即当水必生恶气水卖家子广求香花即助攻击提现佛他是大信功见罪化定自在妄如其心相在一时中数阿威龙锻炼彼是婆罗门尼瞻利尊别生尽量是自怜佛命大劫即一切之若在世我目视唐乃闻何必自持是婆罗门尼垂气量瞻念如来护闻空众生其作神尼无自悲哀无尽是如母自起婆罗门尼合掌相空而不空也是我神观我有理我自是母矣昨夜一念无自口诸母神皆是空中有在报你也我是如舍赞礼过去皆化定自在妄如见如一目别以常心众生子古来告示婆罗门闻此声已即圣子菩直接皆生左右护持良久皇室而不空愿我持名是说阿目神我今身心将是菩提世界化定自在妄如高僧你也如供养三照还手端坐是为无自宾即当祖母说圣起是婆罗门尼心力薄其归其所一一母端坐莲结化定自在妄如 今日惹一夜忽见之身到一海滨，其水永会多至无收，今后铁身会走海上，东西出出天之难之你能，百千万世出没海之别之欧洲真气时代，有见也察其性果意，或多时多言多知多头口牙外出，离人如见其主罪，是今欧洲呼之破戒，投资相救其心万不甘，就是持婆罗门一念佛离苦自然无尽，有一鬼王名业无其所来一不胜你，三在菩萨何愿来，持婆罗门你问鬼王，此时何处无度待，此时大铁为山西面第一重，神你问铁我问铁为止，地在中是四十五度大也是有地，神你问铁我今因何都到矣，五度大也都会为山，其西也地会是二十，从不能到神你有此水火焰哦难用，多知罪人记忆我修，无度大业此时言菩提照我众生，行事执着今世十九日，无论几时为主公，九八苦难生死有无善，当即本列所感地，自然先度此爱，海东十万有心，悠悠一海其苦别，彼海之东悠悠一海其苦湖北，三里欧因之所造，功耗一海其处事，神你有问鬼王无度，第一可在无度待，三海之内是大地，其实百千古古刹，所谓大者即有是，此有五百苦度无，此有千百亿无量，神你有问大鬼王，我母时来为救不知，浑身当至火烛，鬼王问神你，菩萨之母在身西后行礼，神你大爷我母邪经，即会三宝守候暂时，前六不尽是罪日天，为之神持无度为，菩萨之母心是何，神你大爷我护我，即婆罗门中呼号是罗三母号夜地利无度和扎其菩萨，愿圣座切换本处，无知有一别恋夜地利罪逆生天意，仅仅三日因成孝顺子，为母所共修不是解化定自在王如来塔，回为菩萨子多多第一因是无间罪，持日悉特首即通神机归王远比合掌而退婆罗门，寻日蒙亏无次时，便利解化电子在王如来他相子，离红誓言言我今未来因有罪苦种，广受方便是灵学，佛告问世时，是鬼王无度者，当今才说菩萨是，婆伦门尼咒及地藏菩萨是，浑身即会平地，而是百千万里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时，所有地处浑身地藏菩萨，即来即在道立天，一如来身。离故各一方面一诸多谁多同一道处，一个有千万里那有他处，共持香花来供养，彼此同来等，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九缘劫，流浪生死六道愁，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死缘故苦和果，具足道理心怀勇，瞻仰如来目不沾尘，而时时真实尽受，膜拜千万里。 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受无量阿僧祇世界诸混身地藏菩萨摩诃萨何者是言无一无作恶事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临心调伏摄邪鬼子时有一有三恶习无一浑身千百光说谎辩或有理闻机心说或有善勤虔成就或有安顿救化还归或有义不生尽量如是等众生各个差别浑身独特或现男子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圣鬼或现三年传年何知千金的记忆其皆独特或现天地或现幻王身或现专论王或现祭祀身或现国王或现在乎身或现观世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声闻罗汉毗湿婆菩萨等身而依华度慧旦佛身度现起如观无类皆清故独特如是等南华刚强最故种其有未调伏虽夜报应多多所大苦事如当一念无在道立天因亲福之林沙不死此弥勒此事以来终身悉受解脱永离诸苦亦不受饥而是知世界浑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爱不去破言我从旧眼界功夫皆因是我不可思议神即大智慧我受浑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石每一世皆化百千万里身每一生度百千万里人临归金三怕用力损失之内盘罗丹力破法所谓三世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我见独托是或大唯言是真不疑或是恶业众生为如是三宝佛唯言是真不疑或是恶业众生为而是佛赞地藏菩萨善哉善哉无住如是如能成就救眼界华弘誓言光度将即证菩提观众生一言并第三而是佛母摩耶夫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神州缘护众早夜差别说说宝其实因何地藏大千万世界乃至国佛有第一或无敌或有泥人或无泥人或有佛法或无佛乃至声闻毗湿佛亦复如是慧旦第一最报已摩耶夫人从波菩萨且言闻一言复最报所感恶趣地藏大言声目为言听我此所知后目观言圣者是二十地藏菩萨不胜母南念菩提最报名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或生气为谤三宝不敬尊敬一当多以无见地千万一切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亲尊常住言无生逆或戒然执心引力或杀或派如是等别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沙心为沙门破用常住其光本为毕节种种造我如是等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若有众生脱戒常住财无故迷因是亦无乃至亦无不一起当多无见地千万一切求诸无期地藏佛曰身目作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多无见地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从波地扎菩萨因何名为无见地地藏佛曰身目住有地在大地为三子其大地有一世法所持有五百名号故持有千百名智已 普见一周七成周匝八万里，七成春天高一万，城上火气少有空，水一城中住一乡，名和国别都有意，民的无间七周匝官八千，一枪高一千，西施铁为上火车，下火车上铁索铁锅，土火出自一枪子，东西欧洲一种有双，遍满万里一人手，此间其身遍欧半，千万人受罪一个之间身满床，中夜所伴火爆子，有诸罪人被受中，千把夜叉记忆欧，可压如剑烟如电，手扶铜抓拖夜罪，忽有夜叉之大铁，中罪人身火中苦，火中虎被抛空魂，火之床上忽有铁，胆罪人猛忽有铁手，脚罪人尽败自解，膝下长钉八座梗，愁肠愁战阳痛管，可多铁缠身万事前，欲干如是动静意，求此无解此解坏事，即生他解他解此，转机他方他方坏，转进将机此解成，凡夫偶来无见罪，其实如是有无是也，干故称无间何等为，一知日夜受罪，一知皆是无是见解，故称无间二者一人矣，多人已满故称无间，三座罪其茶方因舍浪前，对魔具装出作护堂，铁王铁生铁力铁，生过罗手做铁条顺，鸡吞铁王可饮铁子，从年君之处那有他处，处相连更无间，故称无间是这不闻难之你，江湖一地老有鬼，火龙火神火天鬼，最心也看系统所，故称无间无则多多次，从出如是之拜前，一日一夜万事万事，求一连间暂自不，此为夜惊慌得者，一次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拜圣母，无间第一出色如是，罗光所第一最记等，记住苦是一戒子，求说普金摩耶佛，闻力错有合掌，定力而退，言故众生一看病敌视，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不佛，是真我成佛如来为圣理，遍拜千万历史，闻是身心就怕一切业报种，若为如来大智力，即不能作如是变，我今有蒙佛护持之阿逸多成佛矣，六道众生千令度，唯然是真言不由，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心是无定恶习劫，三习劫可为善为，诸经二生轮转五道，常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如意游，将之长流堕入尘，有福早亡一世等，无当有念如即必是亡，累劫总是光度罪，无乎合理所是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明定自在王佛佛，是真地藏菩萨累劫已，国华何缘金蒙世间因尽斩，唯愿是真烈有舍，而是是真高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世莲，无当为如分别解，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成便知明行之，三世时间皆无上，调御丈夫天人是佛时，其佛说明六文，为出家时为效果，一一令国万为，同心十三饶一众，其令国内所有人，多遭众而恶妄矣，广说方便一万法，朝政佛道当度时，临时无意一万法，若不先度罪苦临时安，多知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万法言朝政佛，即一切自证就如来， 一往化缘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咒及地藏菩萨，故以苦集无量阿僧祇，又破此时名清净莲花目睹，其佛说明是世界香花之中有一朵，普度众生因此教，于一泥人之夜光，说是供养罗汉文，于眼口等光目呆，我以目望之日，知乎九百为之我目神，何其罗汉名之为入定，见光目泥目都在我，说即大苦罗汉文光目，如目在身作何行业，今在我其说即大光目大眼我目所起，为好是但一辈子，说是一辈都是其佛刹佛子之尽时，及其名数千万福，尊作此名如何爱，罗汉名之为作皇，千光母眼如歌之成莲，清净莲花目睹，金树花心香春乱火，光目闻离即受所，寻花火香我供养，福供金心别记载，福意夜火梦见佛身金受皇，如须弥山黄大光，而高光目如目不究当圣如，才解极寒极当眼，其后家内悲圣意，为脉三日阿难言，其手悲其高一光，神师也言过报之，我师如母就此安，慈悲如来列多大地，蒙日狐狸黄豆手，为下贱人有护短，所念十三更落我，如有何其令无托，光目闻所之目无以更也悲啼哦悲悲，即是我母何之本，作何行业多疑我，悲之大眼离沙海回马二夜所，多会蒙夫九八五，一时夜故为何邪，光目闻念第一罪，其实因何悲之大，罪故之事不能成，百千岁中之过难，光目闻离体力好，而不空劫厌恶主，永脱第一必是善，更无种罪及利恶，十方之佛慈爱明，听我为母说法光大事，多多无母用力善，即是下贱乃至逆人子，用罪不赦，厌恶之尽止，对清净莲花目如来想，切合百千万亿劫，因有世界所有地，即善恶大诸罪故种，十愿九八零力第一恶，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等，今生佛今我让佛方正真，法师愿以即闻清净莲花目睹，好告知也光目如大慈，三能为母化如是大，无关如母是善水，所持宝一生未还，所念百岁过世宝，当生无有果，所命不可及，佛成佛国光度人，十日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普度光目者，即无尽力菩萨，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光目尼咒及地藏菩萨，过去九愿劫，如是持名化恒河沙，光度众生未来世，若有难知你，不信善则信我，乃至不信因果，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毁谤大神，如是诸业种，彼多恶趣多以善知，千年一探子，皈依地藏菩萨，十之众生即得些善恶道。若能自信归清即战力者，香花一壶种种者，何苦饮食如是奉食，未来百千万亿劫，常在诸天说圣妙。若天福尽下圣人，有百千劫常为敌，方能以宿命因果本，定志在王如是地藏。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祭祀，光宣六部定自在王拜佛，是真言不有，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 必能成佛位，王眼识经一言菩提利益众，天自在王菩萨不思真，合掌恭敬坐立耳，何时是望天集中坐骑，合掌恭敬拜佛，是真地藏菩萨依旧眼界，化如是大愿应我诸经有度为更化光大士，为言世尊为我等佛告四天，三灾三灾无尽为如己为来现天人中，光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以沙菩萨阎浮体内生死道，慈爱九八度脱一切罪故种，方便持十四天王，为难时真言要语，佛告四天地藏菩萨九眼界，即足以尽度脱种，又为彼愿持名持十罪故种，护观未来无量劫，因满不断一世足，有化众眼如是菩萨，以沙婆世界阎浮提，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十天王地藏菩萨若一刹神，所素养断明，若一戒道着受贫穷苦子，若一摄影着受切割艳阳，若一恶果着受奸尸斗争，若一毁谤着受无受唱口报，若一成鬼着受错落弄脏，若一千灵着受受修为严报，若一饮食无度受饥渴夜病，若一天的自情所受金光上明报，若一本父母所受天地在杀，若一烧山令母所狂迷气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所幻生鞭打现手，若一王不胜处所骨肉分离，若一毁谤善报所盲聋喑哑报，若一青花满脚所用出恶道，若一破用唱主所以皆轮回地狱报，若一无憾无生所用在畜生，若一唐佛占座上生所轮回地上，若一破戒犯灾所亲受记恶报，会理会用所所求切戒，若一无恶共告所别时下见，若一两手斗乱所无所拜手，若一邪见着所遍地受生，如是等阎浮提众生口意，佛悉皆破百千法，尽出离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一干草，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十住众生先受如是等佛陀第一动境界，无有出其事故如等护人护，无论十住众业迷惑众十天王闻离涕泪别，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上。如来此明转大花 地藏菩萨本愿尽见众地名号品地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婆提萨菩萨人作阎为天龙师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所萨婆世界即阎菩提最苦众所受保持第一名即恶报等是未来世摩化众只是国宝地藏台人作我今称不为即大师之力略说第一名即最宝恶报之人作阎菩提东方有皓月体为七山黑水无日夜光有大地皓寂无间悠悠地明大比忽悠地明烈释迦忽悠地明烈回答忽悠地明烈火箭忽悠地明烈迦山忽悠地明烈铜墙忽悠地明烈铁车忽悠地明烈铁窗忽悠地明烈铁牛忽悠地明烈铁衣忽悠地明烈前人忽悠地明烈铁力忽悠地明烈阳通忽悠地明烈宝智忽悠地明烈流火忽悠地明烈更寿忽悠地明烈措寿忽悠地明烈烧焦忽悠地明烈丹莲忽悠地明烈铁腕忽悠地明烈真人忽悠地明烈铁乌忽悠地明烈多尘地藏菩提提为子念犹如是等地其实无间更有交换地八色地昏鸟地同色地火象地火锅地火马地火鸟地火山地火石地火创地火亮地火印地居亚地波皮地云雪地烧烧地烧焦地刀刺地火雾地铁雾地火浪地如是等地其中各个忽悠诸小地火一火和三火乃至百千其中名各个不同地藏菩萨高普贤菩萨人作此者皆是南阎菩提心恶种也感如是业力深能跌其迷能胜己能障生到出故种魔亲小我以为无罪此恶有报千好手佛子之亲七路口从难相逢无更担心我今存不为你烈所地最报之唯愿忍者暂定时普贤大愿无以救之三恶道王忍者舍灵火是魔化一切恶心中文忍者舍是灵鬼地藏佛言忍者第一罪其实如是火有地七罪人舍十六根火有地七罪人心一刹时之有有地火烫生灰诸罪人火有地赤少同十罪人报火有地十字火烧成七罪火有地一相反火有地无限魂火有地成灰极地火有地多转口腔火有地微创胸火有地单烧手火有地攀脚铁手火有地七字铁火有地金甲铁人者如是等各个一种有百千种一道此无为是 同是铁是石是火是石种种也心甘露光受地罪同是一种更有百千种苦何况多以我今成不为即人作文的受辱罗光解说穷解不尽如来赞叹并蒂何时时真即生荒大广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恶事出大云深普高诸恶事一切诸菩萨摩诃具天龙鬼神人慧人天无尽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一世方世谢贤大不可思议为生慈悲子救护一切罪苦子无灭度火炉等诸菩萨达具天龙鬼神等光作皇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所施一会中有一菩萨名列普光合掌功而不破眼睛见时真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世尊为未来世末化众先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应果等十字天龙宝即未来世众生定舍佛佛是世尊高普光菩萨即世尊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地说地藏菩萨第一人天福德子普光佛言未来世言要以文佛高普光菩萨未来世中都有善男之善女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和合掌作赞叹作礼作念母十人超越三世界最普光若善男之善女佛才华心相佛土视角金银铜铁作赐菩萨一瞻一礼则十人百万生于三世三永不多疑而到假日天父君下生生人间有为国不是大力若有你愿你人生尽心功地藏菩萨化即土石交其通体等如是如日不常以化相因是义务等才创黄千宝五等供养十三你今此一报你百千万劫更不生有你认识何况胡说此为此愿力要说你身独特种诚实供养地藏礼皆功德礼百千万劫更说你身护持不若有你人言是者多记并作丹礼地藏像十尽瞻礼十尽止十人千万劫说说生生相貌言是错罗尼人如不愿你即百千万里生常为王你乃即王为在大心大藏者你端正手诸相圆满之事行瞻礼地藏菩萨护护的护持普光若有善男之善女能对菩萨相做自己也即各用赞香花供养乃至千里多人如是等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多百千鬼神日夜为不临而是则问起何况今世子不知不况未来世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善男之善女鬼精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行佛往生即为帮务功即利益是佛如此佛变免会佛千人功佛一人会佛得人乃至一人生即会如是之人先 劫前佛灭度机会之常在阿鼻地所记中罪过世界黄色乌龟又尽前胡说出生又尽前黄多人生中色人贫穷下贱诸根不拘不被佛意来记起不就之间互斗是故普光机会他人共常破此法何况被生恶见毁佛者普光的未来有难子你能救自闯求生求死了不可佛一梦我归乃即假佛有仙道佛多言功归神流日夜水转乎王在命中久禅气普乐者此皆是业大轮未定尽中何难损何不得已难逆俗不便时时担当对诸佛菩萨想高僧转读此经已何其病人可爱之何以无宝贝庄严舍对病人间高圣常我莫家等为士兵对镜像间说之等何供养金香何招或菩萨行何招他时何难有何时常住如是三宝品千年文字加连诸事昏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三日四日至七日矣高僧佛高僧度持人民众之素养重罪足以无误见用得邪得所受生常住庶民或康善男之善女出世此经或教人或住书法菩萨行乃至教人书法所受果彼或大力书故普若见有人读诵时乃至一念赞叹时何共尽者如是拜见法前世等人亲信魔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不可思议功不知不光的未来诸众生等或梦或前诸鬼心乃记住或悲或啼或彻或或空或不知皆是一生世百生千生过其父母男女弟妹夫妻姐在以恶趣为多处无处希望福利久当告诉世故十座黄边念力偶普光如一生前世见识令对诸佛菩萨相欠知心知度此经何尽人多七世三遍何其遍都是恶道见今生彼世便舍当多邪多乃至梦灭之永不复见乎至苦若未来世有诸下见等何怒何悲乃诸之不知有之皆诸是为要忏悔此心暂离地杂菩萨行乃至一切日念菩萨名可满完如是等人尽自保千万生中长生中更不尽善恶道佛知普光若未来世阎浮提内萨利婆罗门掌提示一切人即以心中自由心展何然何逆其日子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更为念菩萨名可满完此心生之何难何所有养宝变得邪安乐一样寿命增若是生复生转正安乐即一手佛知普光的未来是众生也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字如等诸罪劫定气清中难念菩提种即知动念无不死无不死罪何况痴心杀害切盗窃妄以百千罪转能一时四载对佛菩萨诸仙圣相继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必拜右行无知灾难当自取若障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 用力而其能以四载每转一遍先知临出即加无自红一时红一时故不当知地藏菩萨犹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里大威神利益之事言故众一次大事又大隐十诸众生闻菩萨见菩萨将来之闻是金山之物或一句一句作现在数妙案未来之事百千万长度短增生尊贵何时普光菩萨闻佛如曾阳赞叹地藏菩萨富贵和尚富贵佛实证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即大师言你为未来众前知利益故问如未然定说实证当何名字此后应何流佛告普光至今有三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一名地藏本是理愿此菩萨救援解来华大众言利益众是故如等一言流普光闻利合掌功处理而推理存亡平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不破是真我观是缘护众即心动念无慧时徒合三地脱退时如意偶缘念念成此等别人如逆逆无意中单见棍见逐步沉睡如多意志第一见护好牵引是自是有大理互相互之前领导如大平地牺牲我无在尽力书真稀有种同信号军编制物舍之众生又如此临命总是护目前以为舍护及助前佛前还盖及难留佛转读真经或供养佛及助生相乃至莲佛菩萨及辟之名之一名一号利人众人偶或问在本是诸众生所造我及其干果必得我原是见之为定种修之生因都是种悉皆消灭多人更为生世子其其人内光照种能施施诸种用力而其得圣人所生妙乐现在见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事即天龙八部人为人千里云菩提众生定众子深入沙海即造我白鸡鬼神求助我何以故而受杀乃至白鸡无限好子利益亡人当戒罪转至神中家世来佛现在生多获神昏承认天中原始林中必助见朝时偶因一临时命中阳雷对边万圣山何刚临命中才称为成有少山国际本列之所我何人见此更未成譬如有人从院底绝粮三日受负担强国百金呼应你更乎少乎一世主真乎昆虫是真我观念乎种但能以诸佛教乃至三世阴谋一地一杀一成佛日理其皆知得受是已会中有一种明烈大便是藏者救正五花都死亡先藏者合掌恭敬闻地扎菩萨大师是燃莲菩提种命中之后消大减为修功德乃至所在造众善使命中人得大利即是陀佛地藏党当作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种成佛为利列受施时当作未来现在诸众生临命中人多闻一佛一菩萨蜜一辟支佛不闻有罪无悉陀悉陀陀有难治你再生不修善 多造众罪民众子，见思晓达为造福，一切生死七分子，何乃佛以六分功，神作之力一世主，未来现在三难里，闻见之修昏昏起，无常大贵不弃偶，明明有身为自罪，七七日内如是如，不在诸事辩论也，神殿之佛即业手，为错之间千万错，佛光多以诸恶起，使命中人为堕手，在七七日念念念子，王子骨肉见识一照狐狸就把过世日岁月守，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无邪陀如都是无间，多大地一千界万，用手中苦苦自长，若是罪业重，民众之祸见识苦，为修因在知之也多，为在世间即因在知，迷干茶也不弃矣，乃至诸事为现佛，无多现持如有为，即不仅仅是命中了不得力，如仅仅不仅奉献佛身是命中，其文佛以是故障，愿护众生若能为其福，乃至见是命中子，所在供养之心情，如是之人称万佛，所是于是道立天，有千万里那由他烟护鬼，悉发无量菩提子，大遍藏州周利欧，阎罗王中赞叹遍地，何时铁为善，有无量鬼王以阎罗天，具道理来到佛，所谓恶度鬼，多鬼王大正鬼，白虎鬼王邪虎鬼，赤虎鬼王三样鬼，回声鬼王电光鬼，能亚鬼王千年鬼，单舍鬼王富士鬼，诸好鬼王诸后鬼，持世鬼王诸财鬼，诸持鬼王诸亲鬼，诸舍鬼王诸美鬼，诸贪鬼王诸命鬼，诸机鬼王诸现鬼，三目鬼王四目鬼，五目鬼王七力士，大七力士王七力叉，大七力叉王阿耨多罗，大阿耨多罗王毒蛇等大鬼，故故以百千诸小鬼，金鸡阎浮提国有手，国有手诸是诸鬼，以阎罗天之称破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即于道理在一昧，何时阎罗天富贵合掌拜佛，是真我等今作一诸鬼王称破为，即地藏菩萨摩诃萨，方得一次道理的，一是我等获善理，我今有效矣，敢问是真为愿时，慈悲显舍佛告阎罗天，知度受闻无畏如，时时阎罗天禅地时间即会是地藏菩萨而不破，时间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百千方便我度最苦种，不吃疲倦是大菩，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智，难知众生苦得罪，为救之间有堕我，是真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因何众生而不义自善，用其邪徒为厌世，为我接受佛告阎罗天，难念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跳难，是大菩萨一拜前，陀陀九八如是种，朝林邪陀是最宝，乃至多大无其菩萨一方便，八字根本也，二千五十四子，只是掩护种，皆有习中显示前，老师菩萨究竟解，何作独特毕路有，名师本家无路前，西现道中多智也，几乎狼师之温受福，如是迷人在现道，西一之间即造主，有一子是多吉大师，三经十度乃吉耶叉诸恶等等，胡王迷人一尽显，而一子言多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如此，有何一时能自知，是迷的人胡问时， 床之前到即便退，求之出入是善子，提携接受因出现，免之恶毒之利好，令得安乐一子，多在迷恋之境矣。无力时大出入入，诸然多出乎圣心，是密如人一生感，临别之时之事有，若见今之即诸如，若然若你愿意此，多诸毒恶伤世心，无念时中之气取，舍故地藏菩萨及大慈，救拔罪苦中，承认天中令寿妙，持之罪中持业道，脱多处理永不在，如迷如人无路线，以善知持应戒定，永不护持奉劝他人护见魔，此言因是迷故，多谢多情更不服，若在离间有上迷，不解九成娑罗现，佛祖是名如豆腐，地藏菩萨方便利，十灵解脱生人天，现留在如昼夜劫中，永处第一无色陀，二十恶毒鬼，合掌恭敬拜佛，十真我等诸鬼，其实无量在阎浮，或利益人，或生海，各个不同，但是也报十恶天使有信使，多和少生各人家，或成以其罗庄严皇，或有男子女，修茂华三世乃至现一幻里，烧香烧花供养佛，即菩萨香火转度尊，烧香供养一句语，我等鬼王尽力时，如果其现在未来主，此之小鬼国有大，即土地魂变灵为不令而是红，而病红病乃至不留意，尽力持舍等，何况入门或战鬼，善哉善哉如等机缘，能如是拥护善难你，无以高皇王帝时临为无所事矣，会中有一鬼，名列祖名不佛，是真我本也，是厌乎人民生死时，我皆诸自在我本，成立利益之事中，不为我意之令生，即不得安何以，是厌菩提人出生子，不问男女后一生，但作善事争一手，此令土地无量魂，拥护之母得大，利益见识后一生，深入杀害其祖先，攻击参谋及光击剑，饮酒食肉各夜香，能令子母不得安，何以故事灿烂，又是恶鬼及王亮剑，一时行邪是恶造林所在土地里，何乎子母是令难，何得利益如是子，艰难的故便落足，他度土地还未少，聚集见识也是主，还阳主舍诸目击，有言菩提临命中，不恩善恶无一临时命中之，不落恶道后光诸修善，正恶离故是言菩提心善之，临命中生亦有百千恶道鬼，后便诸父母乃至诸间，迎接亡人临落我，后光本照我，是真如是言菩提丹子女，临命中是生死魂，不变三毒乃至阎罗更无间，是诸见识当悉受大恭，转度真经莲佛菩萨名，如是三年能令王，离诸恶道诸魔鬼，悉皆退散是真一切种，临命中生如多闻一佛，以菩萨名获大圣境，一切一切恶观如是别，除无间杀害子，小小恶为何多恶起，心机邪陀佛告诸命鬼，如大诸葛能化如是道，一生死中护诸众，若未来世中有难之女，诸圣时时日莫退时愿，众令邪陀永得安，鬼王不佛，言不由离我必死，念念永护阎护众，生死时时俱得安，但念诸众生一生死，心所恶意无不邪陀佛大力，二十佛告地藏菩萨十大鬼王著名，一 正经白金生周大鬼，一生始终拥护种，是大师慈悲眼故，现大鬼身是为鬼，且后过一百七十，唐多成佛好也无相，其名安乐世界命尽，其佛所命不可及，地藏是大鬼，其师如是不可思，所度人天亦不可嫌，成何名号品地，何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婆婆，是真我今为未来众生，愿利益是一生死，得大利益为愿死，听我所知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一生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中，言不实于世间正事，为当数说无纪念，数六道必死，无依无有现在未来一切中，地藏菩萨佛婆是真果起无量阿僧祇，有佛之时毫无边胜度，若有男子女闻是佛门战胜功，即得造业是世界生死中，何况数阿行供养赞叹其人何无无量，有一国其恒河沙，有佛持世号报信徒，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探子，化心过一世人亦无上，永不退转有一国其有佛持号不脱摩僧主，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第一有，世人当得千万生一六一天，何况自心诚有一国其不可舍不可舍阿僧祇，有佛持是号是智佛主，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一念鬼，世人都以无量诸佛摩定所，有一国其有佛持号俱罗僧佛咒，有男子女闻是佛名自信赞，何乎赞叹世人已现界千佛会，为大梵王多受长，又一国其有佛处世号毗婆尸，佛咒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永不堕，长生人天受圣妙，又一国其无量无私恒河沙，有佛持世号报圣主，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毕竟不堕，常在天上受圣妙，有一国其有佛持号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生恭敬，此人不就到阿罗汉，有一国其无量阿僧祇，有佛持世号袈裟创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周遭一百大劫生死子，有一国其有佛持号大同三王如，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周世人得以恒河沙佛光威说法必成佛，有一国其有净念三王佛之神，清明王佛之正觉，无上佛妙手，满业佛一妙，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事成，现在未来一切种，若天若人若难者，当念都以佛名，功德无量何况多，是众生生生世世，此得大利众不得我，若有临命中，家中见识乃至矣，为是病人高僧念一佛，是命中人出无间，于业报等悉都想，是无无间罪随自己，东京已解了不多，曾是临命中，他人为其曾念佛，已是最终一见想，何况众生之正直，佛无无量没无量，地藏菩萨本愿尽简中。 地藏菩萨本愿精进，较量不施功德因平等，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身从坐而起，富贵和赞本佛言，是证我观一道众生，较量不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苦，有十生受苦，有百生千生受大苦，离这世是因为缘时，为我所知，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无尽一道离天国，一切众为所言菩提不是教，功德轻重如当谛听，无为如是地藏本佛言，我以是时言要以闻，佛告地藏菩萨，难念菩提有诸国在乎大乘大藏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以最下品乃至龙禅音龙痴无目如是风中不万计十大国王等亦不识心，若能及大慈悲含笑轻说遍布施，何事人是乱念为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不是白恒河沙佛功德子，何以故言是国王一世罪贫贱卑，即不忘记周华大慈，是故护理有如此百千生中常得七宝集，何况一世所不知地藏的未来，有至国王之婆罗门于婆他是佛佛行相，乃至菩萨三万比之佛供至因般供养菩萨，是国王等当得三界为第十，所生妙乐都能一次不是故，回向化解十大国王，一世界中常为大梵天，扶持地藏若未来，有至国王之婆罗门，一现佛他妙后至今，回怀婆罗乃能化心修，是国王等后至因般，佛劝他人乃至百千人，不是皆言是国王，百千生中常为观论王，如是他人同不识，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更能以他妙化会相信如是国，乃至诸人尽成佛，一世国宝无量无边，扶持地藏未来世，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见诸老病及生丈夫，若一念见即大慈心，不是以药因是我居，是令安乐如是乎，最不是以一百劫常为经济天，二百劫中常为六一天，毕竟成佛永不得偶，乃至百千生而不闻苦声，扶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至国王及婆罗门，能作布施布施，何物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何况十万转轮子，是故地藏普遣众生，当如是邪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之善女，亦或化种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所说护理不可为，护持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破心相菩萨行，彼之破心相转轮王行，不是供养得无量，常在人天说甚妙， 楼兰回向花石兰湖里不可为佛子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大圣经典或天文一记华音中心赞叹功不是供养是人后大国无量无边若能回向花其无不可为佛子地藏的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于佛他是大圣经行者不是供养站立站台恭敬合若以骨折或毁坏修不引力或度化或欠多人同共化如是等悲三世生常为诸孝国贪劣之人常为论凡力三化教化诸孝国王佛子地藏未来世若有善男之善女于佛法中说众善或不施供养或修布塔或壮丽金殿还之阴茂矣一刹一地如是善但能回向还使人功德百千生手上妙若如当回向之家前或诸神离异如是子即善神所罗所以多闻是故地藏不是因其实如是地身护瓦宾地时何时见老地身不破是真我从昔来暂时定力无量菩萨摩诃即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一智菩萨是愿神是真是地藏菩萨一愿菩提有大音莲如问世普贤观利弥一花百千身心度一流其愿上有彼是地藏菩萨教化流到一切众生受阿是愿解如千百亿恒河沙是真我观未来即现在中一说主持一南方清戒指一吐是祖母周期看此中能数啊乃至金印通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站立赞叹是人机即得是众礼何等为是一座土地峰何作家在永安三座先往生四座先春移五座收秀水六座无水河七座西号比八座杜绝我九座赤路生十座多一生十真未来时即现在众生若能一所住方便多入是供多入是礼胡可破言十真未来时若有善男之善女一说主持有此经即菩萨向世人供养转度经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奉身维护世人乃至随后道大恒小恒一切偶悉皆消灭佛高天老地如大神力诸圣少何以孤烟无土其梦如虎乃至草木沙石刀马之为古密宝从地而有皆因如有常成阳地藏菩萨第一子如是功德即一生百千百亿常问题若未来世中有善男之善女供养菩萨及转度时但立地藏本愿尽一时修行如以本身利而用护无临一切杂害及不如意则闻已有何况临回旦如度后世人已有十幻见诸天见是用护时何故得如是生现用且有站立地藏行其转 度是本愿经，诸难必经出离苦，正内盘罗一世主，得大勇故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二十四正从顶门生，黄拜千团立大号响，所谓大报响，大拜号响光，瑞号响光，大瑞号响，余号响光，大余号响，慈号响光，大慈号响，亲号响光，大亲号响，鼻号响光，大鼻号响，红号响光，大红号响，绿号响光，大绿号响，金号响光，大金号响，青银号响光，大青银号响，千轮号光，大千轮号，宝轮号光，大宝轮号，如轮号光，大如轮号，耶轮号光，大耶轮号，宫殿号光，大宫殿号，海印号光，大海印号，一定门上黄都是灯号相光，初为妙音高主导，天龙八部人为人等，天无尽热一道立天，成阳赞叹地藏菩萨一人天中立灯，不是一超生因是正是地，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一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名观世音从作我，富贵何赞拜佛，是真是地藏菩萨摩诃，极大慈悲怜悯最苦众，一千万里世界化千万亿，所有功德即不是为甚至，我闻世间一时万无量主，一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真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济功，又不能尽想者有梦时，普高大众已称扬地藏利益等，为缘世真，为现在未来一切种，称扬地藏不思议，临天龙八部战力火，佛告观世音菩如意沙婆时，有大阴天若天罗，若难若尼若僧罗，乃至六道最苦众，闻诸名咒见如心，莲目如咒赞叹主，十诸众生亦无上，必不退转长生人，具寿妙罗因果奖，于佛所知如尽其大慈，临命众生及天龙法，听无先说地藏菩萨不思议义子，如当谛听无尽说，观世音言为难时，言要一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有天人说天福，有无率相，佛有多疑恶道子，若是天人都难作，当现相时佛见地杂菩萨现，佛问地杂菩萨，一瞻一粒是自天，转正天福说大快，永不得三恶道，何况见闻菩萨一炷香，一副饮食包庇饮，不是供养说和功德乎，无量无边护持观世音，若未来现在出世界，六道众生临命中，得闻地藏菩萨一生离恶根，十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何况临命中父母见识将是命中，舍在财物宝别一护说话地藏心，不是病人为种子，因而见闻知道见处，将舍在宝别等为其诸生说话地藏菩萨心，世人所思也包何说众病，诚实功德心记住，说明正义世人都是也报名，因有一切罪障业，何多而起作尘世功，命中执着即圣人，所生妙乐一切罪，悉皆消灭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难子女，或入不遂，或三岁、五岁、四岁、 王师父母乃至王师兄弟姐，十连连及长，十一父母及诸眷，不知都在乎生活世界生活天，十人都能书画地杂菩萨心，乃至文明一战役，一日之期日末退出，文明艰辛战立功，十人见书加音乐，多其作机当绝，成是男女兄弟姐，书画地藏心，战立功德心积学，圣人天中所圣庙，十人见识如有佛，一生人天所圣庙罗，即成是功德转生成，所无量罗十人根三七日，一心战立地藏心，缘起名字满一万，当作菩萨现无边，居高十人见是神，何以梦中菩萨现大神，亲临十人一住世，见此见是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前，是以前日十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众生恢复现世一世红，无知疾苦难吃红食不入侵，何况即生十人毕竟都菩萨摩定所，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以发光大慈救度一切众生，以修无上菩提，以处理善解十者人等见地藏心，即问明者知性鬼，何以香化衣服宝贝饮食供养赞礼是善男女，所言俗称永无长，佛此观世音作未来有善男之善女，以求现在未来百千万里等，百千万里等凡当国以赞礼供养赞地藏菩萨行，如是所言所求，悉皆成就护愿地藏菩萨大慈悲永永护，十人一睡梦即得菩萨摩定所，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之善女，以大神经典身世真，发布施一心一度一生，终于名舍教士林，全都先往东经典，不能读诵是善男子，有数业障未度消除，不以大神经典，无读诵心如是子，闻地藏菩萨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者，更以香花以护饮，一切万机供养菩萨，以净水以沾净一日一夜，安菩萨前难护护，勤如回首香，临如口是自信中，护水即必生无信酒，邪淫妄以及诸杀，一切如何善举，是善男之善女，一睡梦中即见地藏菩萨现无边，一世人持手灌顶，其人梦皆起火虫，因是经典一理由，即当用计更不忘是一句语，佛此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智人，一知不足求则鬼，何多病疾何多凶，家在不安见识混散，何时红尘多来无，睡梦之间多有情，如是人等闻地藏，见地藏心知性功，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渐渐消灭即得安，一世弘一乃至一睡梦，悉皆安乐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之善女，何因之生何因功，何因生死何因疾，如善林中过渡河，乃至大水火尽显，十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王，所过土地归顺为父，心诸作祸永报安，乃至风雨呼浪时，一切毒害 海不能生，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一言菩提有大意，若说一诸众生见闻利益等，百千劫中所不能，是故观世音如意身，六不思金林沙婆寺，众生百千万，永受安乐二十世，二十劫无关地藏为神，恒河沙劫所难，见闻瞻利益莲，利益人天无量寺，若难若逆若龙身，今应当堕恶，此心皈依大师，守门专政处罪，少时父母恩爱，为之魂身在后，兄弟姐妹记住，生长以来皆不佛书佛法大师，别人站立不站，三七如中练起，菩萨当先无边，世界见识受生，众多无其心处，若能不退是此，即何莫定受生，一修无上菩提，乃至处理善解，世人即发大悲，先当站立大慈像，一切诸缘殊胜，永无业障能作，有人化心念经典，一度亲密操笔，随地誓言不死，前途先往堕回，是有业障佛，以大圣经不能供养地藏异象，以复饮食住完，以净水安大事，以热一夜求福，化因众心生无心，九罗邪淫既亡，三七如内无杀，此心思念大事，即以梦中见悟，皆来便得离根，因是尽教离友，千万神中永不，一时大事不死，能使世人获此，贫穷众生积极，家塞雄衰见识，睡梦之中细补，求则怪为无成，此心站立地藏，一切偶事皆消，至于梦中尽得，一世红老圣归，一路山林嫉妒，妒我亲手嫉恶，恶生恶鬼病恶，一切阻拦阻苦，单单站立济公，地藏菩萨大士，如是山林大海，因是诸恶皆消，观念自心听悟，地藏无尽不实，百千万劫所不，光显大士日出，地藏明知人柔，乃至见相站立，香花一壶饮食，供养百千寿苗，若能以此会化解，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念入党，不告横沙诸国，诸类人天品第十三，是尽所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而这是愿地藏地，如之胜利不可思，如之慈悲不可思，如之智慧不可思，如之辩才不可思，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先说如之不思议，千万劫中不能得，地藏地藏即无今日在道立天，一百千万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子，在一人天诸众生，为出三界在乎在众尊，无诸一路无名是诸众多无其中一日矣，何况更多无无间及阿鼻地，同尽千万亿，无有出其地藏十难念菩提种，自心无定悉有种，中华三心悉一起，若以我愿念念增，一时诸故我闻时，百千里花都随其根，我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心一天人，无知一路未来者，若有天人及善男之善女，以护法种种少生，因貌一尘一刹矣，如意道理永护持，兼修无常无令退，护持地藏未来时，若天若人虽业报，若在我其令堕取，护持门说施之众，若能念堕一佛，一菩萨名也记矣，大乘经典施之众，如意神力方便九方，以世人所现 见无边，为垂地千灵神，所生妙乐二十世，而说及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殷勤护主如与大神通方便度，无念多在诸我，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富贵合掌拜佛，是真为愿时，不以为利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以后化中一念功，我以百千方便度脱时，一生时中殊脱险，何况闻此三世念念修，自然离无上，永不退转受舍已。会中有一菩萨明悉供赞拜佛，是真我自知道理闻理度，赞叹地藏菩萨为生死力，不可思议未来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及地藏名之或瞻利行，得其中福利为愿时，为未来现在一切种，列而所知或高悉供藏菩萨，谛听谛听无当为如分别说，为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见地藏心相即闻此，乃至读诵相化言，一呼正八不是空，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礼，一作天龙护，二作三国日正，三作即圣上，四作菩提菩，五作一世弘之，六作即一菩，七作离水火灾，八作五道劫，九作人间情，十作生贵子，十一作逆转难，十二作为王臣，十三作转正相，十四作得胜天上，十五作后为敌，十六作数字明通，十七作优秀解，十八作见世魂，十九作出红熊，二十作一道永处，二十一作七处境，二十二作一梦安，二十三作先王礼，二十四作疏忽所，二十五作出生战，二十六作聪明礼，二十七作老出名，二十八作必尽诚，护主悉供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利地藏，或闻地藏本愿时，赞叹赞礼得其众物，一作树草神，二作乌衣熊，三作诸佛护，四作菩提菩提，五作增长本，六作宿命劫，七作毕竟从，二十四王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即大菩萨天龙法，闻释迦牟尼正样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不可思议贪未成，十四道立天一无量相，天应主应供养释迦牟尼，于地藏菩萨一切众会集护赞，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见相。